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佛家的教学，最重要的是要教人认识自性，自性就是自己的真心，就是禅宗讲的本来面目。换句话说，真正的自己。这件事情认识清楚，搞明白，那个人就叫做佛。他就成佛，他就证过了。证是证明这个事实真相。这件事情对凡夫来讲，确实有相当难度。难道的形成是无量劫来的迷惑，生生世世累积的错觉，没办法一下将它舍去。所以佛祖虽然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明白，我们听到亦会岌头，亦觉得不错，但是在境界里面仍然转不过来。那就是我们不会明心见性，不会在这一生成就的关键所在。因此在教学之中，解行绝对是并重的。清凉大师讲得好，有解无行，增长邪见；有行无解，增长无明。这句都是修学过来人的真心话。我们现在修学问题亦就是出在这个地方。很多人很用功修行，对教理不了解。宇宙人生的真相仍然是迷惑颠倒。自己觉得修得不错，戒亦持得很好，亦能修定，定的功夫亦不错，但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仍然放不下。所以总是有很大的障碍。清净平等觉总是得不到。另外一类人在教理上很认真落功夫去研究，亦相当通达明了了，亦能讲得天花乱坠，烦恼习气还是断不了。问题在哪里？就是偏在一边。修行要用中，佛家讲中道。中是什么？ 终是不偏在任何一边，解行相应。这种就是中道，解帮助行，行帮助解。古人比喻好似雀仔有两只翼，佢先能飞。车有两个辘，嗰架车先能行。一个辘一只翼，飞唔喐。这个道理很明显。解是什么？我们讲的看破。看破就是明白。行是什么？行是放下。各位一定要明白，我们讲持戒亦好，持戒是行，参禅是行门，念佛是行门，做得不错，但是烦恼习气没有放下，这种行门是表面的，亦能得到啲好处，三界有漏嘅福报。乜嘢叫有漏？因为你烦恼未断，烦恼系漏。你修行功夫里头仲夹杂住烦恼，所以就将佢变成福报啦。古来的那些祖师大德教人着重实质，实质是外表如法，内心清静，万缘放下，一尘不染，那功夫要解得透彻才能做到。因此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，解里头有行，解同行是一件事情，不是两件事情。我们现在麻烦就是将解行分成两件事情，解里头没有行，行里头没有解。世尊教学是解中有行，行中有解。行中有解就好像慧能讲的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，那是行中有解，常生智慧。解中有行是点嘅一回事，随文入观，咁系解中有行。随住经典，自己嘅思想观念就改变啦。所以我哋读经，经常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的思想见解，我们读完随读随变，心理产生变化，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，随文入观啊。这种方法就是理行中道。中是因，我们要行中，要效法诸佛菩萨用中，他们都会用中。中是真心，用真心， 一丝毫都冇偏斜。得嘅果系和。我哋而家讲六和敬，日日提倡六和敬，点解大家唔和？六和敬挂喺口度做唔到，唔知道用重。我哋每个人都用重，自然就和啦。第一个见解和啦，呢个系和睦相处最基本嘅一个因素。想法睇法都一样，咁仲有咩唔好解决嘅问题？大和同修当然大家守法啦，身同住，口无争，衣同悦，利同困，轻而易举都做到啦。最难嘅系乜嘢？系思想之见，一个人一种想法，一个人一种睇法，呢种事情麻烦啦。所以后面五种和唔起嚟啦。用众思想就纯正，六和就可以落实。用众是因，六和是果。六和又是因，入了六和的境界，大家心都平静和平了，人人平等，法法平等，金刚经上讲的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不和就绝对不平等，和睦先产生平等。平又是因，果是什么？安，平安。你想得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你不平，你怎能得安定？法法平等，法界就安定。你看这种是因果循环的关系。法法平等之后，那又是个因，后面又产生一个效果，乐。这个是真正的乐。佛家教人，教学目标是离苦得乐，所以要真正叫一切众生得乐，前面那四个字一个字都不可以漏，要众，要和，要平，要安，先有真乐。前面四个字冇，而家讲享乐，那个乐是什么？那个乐是吸毒，是打麻啡，是刺激，哪是真乐？我们现在看社会很多游乐场所，年轻人去那里，那是享乐，那是麻醉，是吸毒。精神麻醉，精神吸毒，咁系揾刺激，边系真乐啊？真乐系从内心里面流露出嚟嘅。所以真正第一个因素就系你要懂得用众。乜嘢系众？功就系众，思就系偏斜， 念念利益众生，利益社会，这种是众。言语造作，为社会、为人民、为众生，你用众了。楞严经上，阿难尊者开悟之后，他说，将此心心奉神刹，奉众。咩叫将此心心奉尘刹？尘刹就是法界一切众生，奉就是奉事，用而家嘅话讲是服务，将我嘅身、我嘅身口说法，身做榜样，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。心是什么？心里面所思的，心里面所想的，无非是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就是将此心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为什么这样做？佛的教诲完全明白了。真正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整体，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。阿难尊者这两句话，各位细心看下，咁就是正法身了。不正法身，这种话讲不出来。这种念头行为不可能发生的。唯有正德法身的人，他有这种思想，他有这种行为。他能这样做，为法界一切众生献身心来服务，不是佛陀鼓励他的，不是人地劝他的，自动发心。从这个地方，我们能体会到教学的成就，佛陀教育的成就，佛陀教育的成就就是自动自发，舍己为人，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服务，为一切众生服务。各位想下，世出世间还有什么教育能跟他比的？昨晚我们在四十华严里面，这几天跟大家介绍行愿品里面不同的族群有二十类，二十类是大数列举，每一类里头无量无边。我们在二十类里面，为什么佛陀特别拎出来 国王是一类，法母是一类，太子妃是一类，佢意思好深嘅。社会上各行各业太多了，佢点解唔举其他？佢举出呢几种，呢几种对世道人心有绝对性嘅影响。世道嘅兴衰，众生嘅苦乐，同呢三类人有密切关系。印光大师嗰部文抄自始至终，可以话篇篇都讲到呢个问题。君是领导人，各个团体的领导人，各个阶层的领导人，用国王来代表。在一家，国王就是家长，在学校，国王就是校长，在一间公司，国王就是董事长。每个团体里面的领导人，用它来表法。以前国王称天子，现在小团体里面的领导人亦是天子的身份。天子是对领导人最尊敬的称呼，不是恭维。这个称呼是提醒他要替天行道。你是天之子，你要替天行道，你要存天心，你要行天道。天心是乜嘢？中国古书里面常讲天心无私，你有私心，咁系凡夫，唔系天神。中国人对神是有个定义，大公无私就是神，所以神是公平正直。一个人一生公平正直，死后就做神。亦有讲聪明正直，那个人做神。聪明是智慧，全天心就是全无私的心。我们前面讲的全忠孝之心，这种是天心，行天道。天道是什么？人民爱物，以仁慈对待一切人民，以爱心对待一切万物。换句话讲，他能将忠孝落实，就是行天道。那个人称天子，他的心同天神同上帝一样，他的行为亦同天帝上帝一样，就整天字了。群众的领导人， 落实在事上上，那就是他懂得容众、用和、用平等、用安乐、用安真正得到乐，社会安全，人民乐利。这种是君道，是领导人，社会领导地位的人，他所行的大道。这里是说明忠孝两个字在君道里面点落实，领导人应该点行忠行孝，尽忠尽孝。我们要深明这个道理，出家人虽然不是居于领导地位，但是我们的职责是教学，我们没有领导社会群众，我们要教导社会群众。我们要帮助一切大众明白这个道理，个人在个人自己本分上尽忠尽孝，行忠行孝，这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。我们的身份就是从事社会教学，而且是义务的，义务是不求报偿。我们深入社会去劝化、去教导，没有形式。我们细心思维观察世尊当年在世，并没有建学校，亦没有教室。释迦牟尼佛上堂在哪里？草原、旷野，找块石头坐上去，学生围成一圈，这样教学法。学生明白了，觉悟了，每个人去村庄道教化众生，你说这样几自在呢？完全回归大自然。这种是真正的人生。起间屋将自己运起来，运在里面不是滋味。屋起得再好，金碧辉煌，总而言之好像监狱一样。想到佛那种生活跟大自然结合在一起，生活在一起，你说那种心胸几咁开朗，几咁舒适呢？一丝毫拘束都没有。我们要多想下，应该要学习。那种生活叫人 贪嗔痴慢生不起来了。建筑那些宫殿道场，贪嗔痴慢就生起来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他为什么不起个道场，为什么不起房舍，将一切众生贪嗔痴慢那种缘断了？这个主意好，方法好，我们要觉悟，要明了他的做法是正确的，我们现在做法是错误的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